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也都教不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不到你做 CEO。 但是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几多点， 有我大恩，生意好啲，准时见啦！ 好啦，翻嚟咧就讲开选举咧，就头先讲完选坐管啦。咁咧就而家就講下選呢個分區揸 fit 人啦， 嗯， 就係呢個浩南同阿烏鴉，咁咧就喺港島裏邊咧就爭出線咁樣， 嗯， 咁啊浩南就邊個咧？就大家唔好以為黃維基喎，浩南就本來就係阿掃把頭嘅 葉劉， 係啦，因為葉劉先至係雄霸呢個港島區嘅一個現任 係 立法會議員兼行政局行政會議成員， 嗯， 咁亦都係前任嘅保安局長咁樣。 嗯， 上次大言不惭啊，话见到曾荫权做特首，觉得香港唔掂，所以佢要翻嚟。 特登翻嚟。 嗱呢下嘢就范仲淹啊？点解咧？好多人香港人咧，我就话而家有 Google 大神咧，就千祈唔好讲大话。 嗯。 佢一因为拿三条立法，搞到五十万人上街。 系。 喺2003年之后咧就败走嘅。 嗯。 咁所以咧，佢当时咧就其实叶刘咧就系中联办嘅支持嘅。 嗯。 所以大家揾翻啲报纸嚟知啊，当年欢送佢嘅咧就系呢啲左派嘅人。 啊， 跟住就去咗就揾咗呢个叫做钻石老师啊， 嗯， 即系戴文啊， 系， 咁就去过底，叫做过冷河。点解咧？就系、是、咧弹条屎桥俾佢，就系、是、去史丹福就过一个冷河，翻嚟就筹组一个叫做新民党嘅团体、 嗯。 初初好似未有新民党添啊，就揾咗几件史丹福翻嚟嘅，其中一件就系帮叶刘帮佢起咗机飞咗去嘅陈岳鹏， 陈岳鹏系 黄浩峰啊等等呢啲。咁咧就跟住咩咧？就係、是、借呢個馬力補選啊， 嗯， 就出嚟先冚呢個陳太，結果就輸咗啦。 嗯， 咁但係因為馬力嘅任期嗰、那個任期就好似仲有兩年到嘅。 嗯， 咁到第二屆就成功喺中聯辦大力支持底下就當選啦。 係， 咁所以我成日都話好多聽眾問我點解要針對葉劉，表面上佢係好似你見到嘅逢親係西環契仔契女咧。在某些問題裏面你看到他們比民建聯是更加 liberal 的、 嗯、 為什麼呢？因為沒有黨的組織紀律，第二是策略的需要、 嗯、 因為他不要建制派的裝腳票、 嗯、 他是要侵蝕泛民的所謂保守票、 嗯、 所以你看到田北辰在中央未有定奪之前就爆洩、嗯、包括銅鑼灣書店都是的， 是是是， 到現在你不要叫他講話，今天你叫他回应这个宁波公安局的通知一笨、 嗯、 不会的， 是 吗？所以呢就千祈不要中招，不要中伏。但是我相信在太古城等等这些选区里面住得耐的人，包括海怡等等、 嗯、 有很多叫做老野中产， 是 不是说年轻，因为太古城那些很多人以为是年轻中产，但错、嗯、找不到年轻人的，太古城是 哪里可以入得到、啊、 有的就是什么呢？要么就十几岁， 要么就外国人， 要么就外国人，要么就外国回来黐住阿妈住嗰啲人， 是 就系、是、20多岁翻嚟。 嗯嗯， 你唔好以为佢系业主，唔系，佢哋仲系要20多岁仲要黐住阿妈住嗰啲人。 系业主嘅仔女 啊。系啦，业主嘅仔女咁啊。咁呢啲叫做太古城老中产嘅，就系佢票仓嚟。 嗯， 以往1991年咧就系李柱铭嘅票仓。 嗯， 咁好多呢啲咩南丰新村啊、康怡啊等等呢啲所谓嘅中产屋苑啊， 系 就平时嗰啲父母咧。都是上 Baby Kingdom、 嗯、 好了，这个葉劉的地盤耕耘了这么久，你不要看小他，一这些人崇拜权威、 嗯、 二怕香港亂，三平时葉劉呢当未有 party line 的时候呢就永远呢就有那么盡去那么盡、 嗯、 跟着 party line 一取定音之后就縮回條鋼、 嗯、 大家就不记得了他縮回條鋼那下就記得佢咩咧？啊，都似翻個人， 係 咁啊，似翻個人咧。其實嗰個咧係一個過渡時期嚟、 嗯， 叫做中陰身啊，即係未投胎， 是 就喺奈何橋未飲孟婆茶嗰陣時啦，就似翻係人啦。咁但係一飲咗孟婆茶之後咧，又變翻個黨性又出嚟，人性就冇咗啦。咁、 嗯、 所以咧就困個個得嗱，上一屆已經好問變嘅， 嗯， 佢困咗人一屆之後咧，上一屆已經問變啦。 今屆黐咗埋六八九政權咁近咧， 係 坐喺行會咧， 行會 係，我覺得仲大鑊。 嗯， 就係行會嘅決定，佢係甩唔到嘅。 嗯 ，HKTV 係 啊， 佢都甩唔到，佢都甩唔到。 同埋喺呢啲任內咁多大事發生，有國民教育，有佔領， 我估計就算冇王維基都好啦。葉劉咧今次會比上一屆更問邊？ 嗯， 個原因係咩咧？共產黨嘅鐵票。首先要保的是李慧琼與張國軍， 嗯， 因為地頭蟲、棕樹根排第二咧，好明顯他就會抬功啦嘛。 係 嗱，棕樹根蠱惑在咩咧？我獎金要咗先，我要安家費。 係 跟住選舉不動員， 係 叫漁灣村的街坊一起去旅行就得啦。 係 點解啊？張國軍選不到的話咧，佢就再有機會敗部復活啊嘛。 係係係， 獎品都要埋，獎金我又要，獎品我又要。 係。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必定强力动员保住张国军、 嗯、 因为空降张国军下去取代钟树根这个是整个民建联的换血的安排、 嗯、 并不以民建联个人意志来转移、 嗯、是 所以叶刘就危了因为你看到呢叶刘现在就拱了另外一个叫做有分同陈曼琪唱歌的那个什么女神呢 哦，那個後生那個、嗯、 是叫做賣電視廣告 的什麼海蓉陳海蓉是不 是什麼蓉是的就說他像陳希賢那個 是 我心想不是嘛大佬整個麵包的那個頭那呢就想著搭條靚妹出來我覺得呢、 嗯、 就想著什麼呢就是提升自己仙氣因為他屍氣比較重如果有件靚妹提升下仙氣咧，就會好啲。容海恩， 容海恩，sorry。 跟住有個組織嘅，唔知咩青年乜乜嘅組織嘅主席。 係啊，有電視廣告添㗎， 有電視。 係 搭巴士成日見到 啊。係啊， 咁咧就嗱呢啲咁樣嘅所謂女神招啊，用到太濫。 嗯， 包括狄志遠今日又話推出件女神。 啊，又 我睇下啲女神，你有冇見過四尺幾嘅女神咧？真係。 哇！依件阿 Sir 都用埋嘅咯，女神就 系啊，真系搞唔掂啊，真系。 系咯， 今日你睇下民主思路嗰件女神，嗰件就真系又系私气重个仙气。 青年专业网络主席 呢个又系 容海恩 临时搞出嚟噶啦， 系啦， 搞咗关注组啊，好似同阿陈万奇定唔知边个。 哇，咁大镬！ 系啊，搞咗关注组啊。 法律界桂纶镁， 系法律界桂纶镁咁样。咁咧就嗱，我覺得始終我都係林林嘅支持者嚟。如果要派呢個女神參選，我覺得應該派林林，就唔係派呢個法律界桂倫美咯。 林林始終嗰陣民建聯味都係太重， 我覺得唔係啊，嗰陣係一種叫做群眾路線啊，我覺得 係啊， 係群眾路線嘅女神啊， 或者係 你哋見到佢朝頭早同埋遊早水話， 香膠味比較濃， 係啊，即係喺度踎喺度整盤菜，同埋朝頭早同阿伯一齊遊早水嗰下啦。 係， 事實上邊個女神做得到先？ 咁又係，係嘛？能夠咁貼地， 係嘛？呢種咁樣嘅野外嘅感覺，唔係個個都做得到喎，我覺得。咁但係呢個法律界桂倫美肯定就係咧。即係叫做咩咧？一啲叫做天生同路咧，就要吸呢啲仙氣咧，令自己年青化啊嘛。 係係 係。咁但係嗱， 呢一個 魔童出嚟就大鑊啦。 嗯。 嗱，魔童出嚟咧，點解食到咁硬咧？佢好聰明，我覺得，因為佢唔扮民主派。嗱，呢個我覺得我應該讚下呢個王維基嘅。 係。 因為佢逼埋民主派嘅光譜咧，冇意思啊。 嗯。 係嘛？嗱，呢個選舉大家不能夠叫做道德 L 上身。 係。 就是要看個市場的 market segment 在哪 裡， 還有我要打擊的對象在哪裡，一定是選舉是講什麼策略性思考。 嗯， 所以呢，他就擺出一個類似自由黨的政綱來出來。但記住，當他的政綱跟葉劉沒有分別，不過他的政治形象比葉劉好的時 候 呢，我覺得呢，這個叫做太古城老中產的選民呢就會崩盤了。即係對葉劉嚟講，包括嗰啲海兒啊，除咗一票就係叫白宮發言人嗰一票之外咧，就出事啦！我覺得， 嗯、 所以葉劉最近呢個俾麒麟撞完之後咧，都冇好運行過咧，我覺得真係有原因嘅，真係。咁嗱，你睇翻阿王維基嘅政綱咧，我覺得寫得唔差嘅。嗱，你唔好用一種嘅 製作水平都好， 你唔好用一種所謂民主派政綱角度衡量佢先。 嗯 你將佢當咗一個建制派嘅政綱去睇， 係 事實上佢係比民建聯啊、工聯會啊、新民黨嘅政綱咧，我都係寫得完備添。 嗯， 有好多問題冇逃避，包括 譬如政府的管治等等呢啲咁嘅嘢，人權法治等等自由啊呢啲咁嘅嘢，我覺得呢、這個從準備功夫嚟講咧，我覺得王維基可以咁講。以一個新人參選嚟講，我覺得佢係準備得比較足夠。 係， 即係呢個係無可厚非，就係話佢花咗啲功夫落去。 係，或者起碼有一個好強嘅團隊。 好啦，咁就唯一對付佢嘅方法就係抹黑啦。 係， 就係叫 negative campaign 負面宣傳。 嗯， 咁就話佢同個女助手有路啦。你記唔記得嗰陣時 HKTV 發牌嗰陣時，亦都用過呢啲所謂 smear， 即係叫做抹黑嘅手法啦咁啦。咁但係我覺得似乎對王維基嚟講咧，或者經歷過2012年嘅特首選舉咧，我相信香港人係進化咗，我覺得。呢啲抹黑手法，包括抹黑林榮基咧，開始嗰個效用啊，出現咗呢個報仇遞減啊。 係， 即係話除非抹到好黑。 係。 如果唔係嘅話咧， 又係呢支， 又係有女，唔係啊嘛咁啊。 係。 即係已經去到咁嘅地步啦。咁就除非就係咩咧？刑事起訴。 嗯。 要出動到咁嘅方法。 係。 如果唔係咧，純粹係用輿論抹黑咧。我覺得對王維基嚟講冇乜太大作用。 嗯。 第二，我覺得王維基起到個龍頭作用係咩咧？就係、是、以反對689連任成為九月立法會選舉嘅 campaign issue。 嗯。 呢、這個會令到葉劉陷入相當被動。 嗯。 除非北京係喺呢一個月就博取689拜拜。 係啦，佢唔會連任。 嗱、如果北京嘅決定係有競爭選舉，所以689一樣會連任嗰陣時咧，呢、這個問題都解決唔到嘅。 係。 除非就係勸退佢嘅啫，我意思係話。但係我相信北京而家立場就係話有競爭，但係唔會勸退。咁好啦，689都話地球上冇人阻止到佢，因為佢要保住自己唔好入去壁屋， 係啊， 或者赤柱， 係， 或者去呢個同阿 劉夢紅 嗰個臭格， 係。 咁嘅話咧，佢一定要連任。 嗯。 咁嘅話，反對689連任，我覺得就會有一個所謂 spill over。 嗯。 去到其他選區，因為港島區就是一個所謂的中產教育水平嘅比較高的一班選民的一個選區， 嗯、 而他哋嘅 agenda setting 嘅功能咧，係會影響到其他選區， 即指標作用啊，呢、這個 係啦，有個 focus 同埋指標作用， 港島區， 同埋我覺得後面幫王維基嘅人一定度好曬生低，成、個選舉就是反梁振英的選舉， 嗯， 咁你諗下其他李慧瓊嗰啲，你點企啊？你行政局曾經做過行政會議成員，係嘛？咁你民建聯成個黨點企啊？ 係啦，成日都要避得幾時啊？ 避得幾時啊？一上去呢個 K 寶論壇就死啦，好多好勇武嗰啲上到去都唔掂啊！所以我覺得就係話你如果一去到 K 寶論壇，喂，有人哋一問你，不斷追問你，你咪支持梁振英連任？你講啊，係嘛？周浩鼎都唔敢答，你見民建聯喺呢個問題裏邊冇一個共識係反對梁振英連任嘅話咧，咁嘅話咧？佢係好難喺今次選舉裏邊咧，莫講話四十席攞唔到，保住而家嘅席位都保唔到。第一，黃國興上一次係 marginal case，葉劉係 marginal case，上次係唔好彩嘅，泛民跌咗呢、這個阿、陳淑莊出嚟，亦都喺呢個新界西 陳樹英同阿李 陳樹英同李永達分票，結果整咗個陳恆斌出嚟，真係痕啊！真係。咁所以咧，如果今次冇再冇犯呢啲錯誤嘅話，整個選舉形勢。我覺得對建制派相當不利。第一，因為他要孭住梁振英包袱，而王維基的策略就是將梁振英和立法會選舉捆綁。嗱，佢贏唔贏唔緊要，我覺得他後面找他出嚟嗰班人，我覺得很清楚，是要將立法會選舉成為對梁振英連任的公投。不過他不講出口，係嘛？因為一講公投，共產黨就不中意啊嘛。 同埋嗰公投會賴嘢啊嘛，會斷勾咁樣，所以唔好講呢句。 咁如果佢輸咗咁點？ 係 啦。咁即係梁振英可以連任。 係，所以唔好亂嚟呢啲。 咁所以咧，我相信王維基後邊就不是淨係佢一個人嘅負擔，當然有田北俊嘅支持。 嗯。 究竟自由黨會唔會動員啲裝腳？嗱，佢雖然區議會唔多，但係喺一啲所謂嘅上流社區咧，係仍然有民自由黨嘅區議員喺度。 嗯。 包括以前劉建儀嘅裝腳。如果用得到的話，我相信王維基我可以寫包單，是今屆的立法會選舉是有能力打低葉劉。所以我就說清剿新民黨，包括清剿田北辰，這個是今屆立法會選舉其中一個目標。你不可能清剿到李慧瓊，我覺得。 我不會啦，這個主席啊，大佬一定要保住啦。 你打低佢只有一個可能性，就真係打低啦。 即係真係 真係正，唔係選舉用投票打低。 咁如果喺港島區唯一變數咩咧？如果用黃維基 replace 咗呢個葉劉咧，首先就係咩咧？起碼對一國兩制，嗱，好多人覺得香港嘅建制派係令到香港走到今日嘅局面，係因為背叛咗香港嘅核心價值。我覺得呢個論述係有個漏洞係咩？就係建制派係出現咗個質變。究竟乜嘢為之本土建制派？我覺得自由黨就係本土建制派。周梁淑怡、田北俊嗰啲，你雖然佢話代表商界利益，不過佢哋仍然係本土香港人嘅價值。乜嘢為之非本土建制派呢？就係、是、所謂乜個契仔啊契，嗰啲係 keeper。嗰啲係 keeper 嗰啲。即係話喺老翻店裏邊收錢嗰個導遊嚟嘅。換咗老細叫佢做乜都得嘅呢啲係。唔良性一樣。你叫佢講乜又得，叫佢做乜都得。呢啲不是本土建制派。如果喺呢個問題裏面，香港人嘅選擇係，我覺得啊，如果你唔支持泛民嘅，你嘅選擇就係你要支持一個本土建制派。係以香港核心價值為依歸嘅。喺銅鑼灣書店事件裏面係會出聲嘅。係會相信林榮基受到迫害嘅，而唔係幫黨發聲嘅。唔會參加喺山頂手拉手呢啲咁柒嘅嘢嘅，仲要係整外援，仲要周街垃圾成個路吉度。係咪？跟住講咁少人就話破呢個健力士紀錄，仲要講大話，係嘛？為咗賺維穩費，可以用呢啲咁戇居嘅方法。如果我係大陸，我抖領都唔批，係咪先？你係咪破健力士紀錄係咩？你要通知健力士，喂大陸最中意玩呢啲嘢㗎嘛？人哋派個人嚟喺現場證明㗎嘛？有冇啊？冇㗎喎，係咪先？咁如果我哋都可以話咧，我哋城寨已經破健力士紀錄啦，係嘛？以鬧梁振英最多，得唔得咧？所以我覺得黃維基的問題咧，很多人我覺得是交上腦啊，真係。即係話佢，唉，估唔到佢原來係咁嘅人啊，個政綱咁保守啊。我覺得就算策略上，策略上啊，都要寫待住先。我覺得係。係嘛？如果你點攞嗰啲票啊？如果你一攞埋去又係公民提名嘅話，係。咁你咪即係戒走嗰啲。而家已經少嗰個餅啦，你咪再戒得刀落去， 係即係戒咗泛民嗰邊，非建制派嗰邊。 係啊，佢要攞就攞建制派票嘛，佢要打葉劉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咧，正正就係針對葉劉嘅一個政綱。 度身訂造嘅。 嗱，我你問我今次選舉幾個指標嘅啫，第一，我希望就係港島區黃維基當選，葉劉落選，黃國興落選，黃國興算唔算啊？ 選如果唔點會點解葉問啫？ 啊，係啊，係咯，咁咧。第二樣是什麼呢？就是在功能組別裏面能夠有幾個功能組別勝出，包括打到馬逢國，打到這個謝偉銓。很多人以為不重要，我覺得不是。對於功能組別選舉不能太過原則性，就是說你參選就是 justify 他的小圈子選舉，我覺得不應該這樣看。任何政治都要從一個實效的角度去看，就是寸土必爭。有機會的就要插入去，有機會打擊對方的未必是一次成功，但是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话，是永远都不会成功。曾经有些位置大家都以为一定是建制派，包括会计界陈茂波赢过，结果我们未记得那届谭香文选举赢了那届，大家都妄言的，因为没有想过谭香文会赢到嘛。包括这个建筑测量，其实是两班选民来的，测量一班，建筑一班。 是 现在林云峰的是建筑，谢伟全是测量嘛，各自拥住而不给票对方的话，当有一个候选人能够两边都拿到的时候，拿一些两边都拿一些的时候，加加埋埋我觉得是有机会的。所以姚松炎参选这个建筑测量呢，我觉得是有机会的。至于马逢国那个位置呢，我觉得是事实上是困难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看到97年之后呢，由霍震霆一路交到馬逢國，那個亦都係一個 keeper 嘅機器，即係一個老番檔嚟，一個粉檔嚟。好啦，點樣令到 keeper 動搖咧？我覺得啊，就係大家覺得跟住梁振英揾食冇揾啊。梁振英將會冧檔。嗱，呢個就係西瓜煨大邊啦。如果當林鄭個支旗能夠豎起嗰陣時咧，大家覺得可能有機會有個類似2005年咁嘅變化嗰陣時，個選票又會動搖。我點解要買你馬逢國先？喂，大佬你涼粉嚟嘅喎，你都係 keeper 嚟嘅。因為好多實際上，我覺得好多選民佢未必有一個好 political 嗰個取向。即 即係我唔知道實際上可以 swing 到幾多。上一屆咧，周俊輝應該2000多票裏邊，佢攞到600多票啊嘛。 嗯，我周俊輝接近500，477。 477。 嗯， 即係話對家係攞 1106， 110多，就差成500多票。 係。 即是说你最少要 swing 200多票。 嗯。 今年的选民是多了吗？ 多了350多。 350。那么一个中华文化总会都。 那里有104好像。 一家人。 是，即但是那些是 现有和新的加埋的。 嗯。 是一家。 好像兵种都 control 了很多票。乒乓總會 都嗰度又有 全家人 啊，十幾票， 全家人攬住10多票，好多呢啲咁嘅 19票到啦，係啊，好多係建築公司啊。 上去嗰陣時候，我見到記者揾出嚟 投資公司啊嗰啲 拉更嗰啲啦， 係啊， 有啲甚至係搬走咗啦。 哦，係啊， 係啊，冇人回應啦。 係啊， 咁但係選舉事務處就話，如果核實唔到嘅話，佢有冇一個過程係會核實呢啲選中票嘅人咧？ 我想有人投訴他就會去查一下咯。 如果那個人真的不在，會不會除名或者聯絡不到那個人？ 嗯，我想他不會的，即是他不會的，即是 他繼續留在那裡，選民名冊那裡。 是啊， 那為什麼核實呢？核實不到都繼續在那裡。 不是，他的說法好像說，核實他不是這個地址不代表他不存在嘛。 那你都要找到那個人的。如果那個人真的不存在呢？是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他怎樣搞了。 我覺得亂咁搞，我覺得其實，所以亦都係功能組別嘅問題。我哋都講過，大家以為佢真功能組別代表本土功能組別，其實唔係，佢已經變成一個 keeper 制度。 咪係咯， 現有嘅功能組別過去喺十幾年英治時代發展出嚟， 嗯， 佢仲選到梁志雄、李家祥、呢個葉石安、 嗯、 黃炳懷、何成天等等呢啲， 嗯嗯嗯， 我覺得呢啲係真係嘅界別裏邊嘅所謂大 master， 包括夏佳麗呢啲。個、 嗯、 問題係咩咧？就是因為他是界別小圈子，所以他會選回他界別裏面的大 master。 這個就是英治時代的本土建制派、 嗯、 他是屬於本土功能組別裏面的有影響力的人。 是， 但是現在所謂的回歸1997年之後呢，功能組別變成什麼呢？就連本土建制派都代表不到。 是， 你很簡單的，吳亮昇只不過是中銀裏面一個經理。 嗯， 坦白講，喺金融界、喺銀行界裏邊，亦都唔係一個大 master， 嗯， 係嘛？ 只係一個員工嚟啫。 只係一個員工，啊、你同李國寶根本冇得比。 係。 好啦，跟住你數其他界別，嗯、你頭先講馬逢國呢個問題亦都係一樣。佢出邊個都得嘅，其實國馬逢都得嘅。 係 咪？因為只不過一個舉手機器嚟啫嘛。佢連界別利益都講唔到啊，因為個選民名冊已經係假噶啦嘛。 係。 如果你是真的選民名冊選出來的人，我告訴你政見保守都好、 嗯、 你不可能有些問題裡面是完全跟共產黨的拉的嘛， 是， 就是說滲透已經不單止是直選了、 嗯、 功能組別是更加早地被滲透， 我那個可能是開始已經是在做這 些事，是有變質的，我覺得 是真的有變質的，這個特區政府責無旁貸、 嗯、 我現在不是跟你說將它變成一個大圈子遊戲、 嗯， 我唔該你緊守翻佢所謂代表本土嘅 專業啲啊！你少 一個專業嘅功能組別啊，你都做唔到啊、 嗯！ 你係變成一個中票機器，俾人架空，然後架空咗之後，將個選舉遊戲變成一個 keeper 嘅制度。 係 咁嘅話，根本上成個立法會慢慢慢慢點解民情會激進化？ 嗯， 因為大家睇到個議會， 你係失效嘛， 失 廢啊嘛， 失效唔單止係直選，唔單止係分組點票， 嗯、 而係根本連功能組別裏邊嗰啲人。都是一個 keeper、 嗯、 都是一個為西環侍從的人、 嗯、 而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現在叫你守回規矩、啊、現在不是叫你將它變成新九組這樣，大家都知道它不會的了、 啊、 現在叫你守回規矩都做不到嘛、 嗯、 即我覺得那個那些人的憤怒在這裡，我已經要求很低了，其實喂，麻煩你給個真功能組別大家選吧，是不是， 是 的，你不要將香港的套制度變成淘寶山寨貨、啊、是的，跟住還告訴我山寨貨好過真貨嘛，是的，性價比高嘛， 是的， 是的，就是現在就是這樣、 啊、那 隻，你以為那套東西是的，門面是香港的，所以我就說、啊、誰寫就是歐嘉倫寫說他們需要香港但不需要香港人，這個是事實來的，是的，你問那些功能組別裏面的人有哪一個代表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嗯、 是的，就算我當你是這個小圈子都好， 我告訴你，以前選出來就算那個叫做周梁淑儀都好，那個是自由黨的功能組別都好，有些位置他不敢太過分，有些位置他都要勒住勒住，到23條立法、 嗯、 他都要叛變嘛，這個就是那個本土的利益、 嗯、 如果他跟本土利益沒有瓜葛的話，一切都是黨的後面安排，等於中樹根，每一個人後面都有生意安排的利潤時、嗯、你根本就是一個 keep 把制度， 即係佢嗰個核突嘅地方就係、是，譬如話頭先講話中華文化總會咁樣，旗下有104票咁樣啦，仲有即係我都睇過噶啦，都同你講過噶啦，即係我哋節目都講過、就是，就係哇！你睇到網頁真係嚇 Q 死你噶嘛！ 你睇嗰個人個髮型都知出事啦，係嘛？ 同埋咧，嗱， 打到沈國放咁樣， 係啊，同埋咧叫最新資訊咧，但係佢裏邊講嗰樣嘢係2015年8月嘅一個展覽， 8月20號， 但係2015年 咯，2015年 係。最新資 訊，即係佢成立為咗報名，佢成為一個咩啦？登記成為一個選民啦，登記咗咪唔使搞展覽咯。 係， 係咪先？目標已達啊嘛！即係你諗下香港人興在咩咧？喂，我只不過係要你嗰個選舉一個乾乾淨淨嘅選舉。 係啊，而家係正常。 而家你倒退到一個地步，我都唔係要求你真係將佢變成一個大圈子選舉啦，係咪？特首選舉就算小圈子都好，唔係一個由黨機器操控嘅選舉，而一個選委會有自由意志投票嘅選舉。在立法會的選舉裏面都是有自由意志可以投票的選舉，是吧？你還沒說我剛才說過一件事，就是很多叫做法定機構登記成為選民， 哦，是啊， 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嗯， 就是港鐵那些，是，大佬，它下面有很多票的， 嗯， 第二，它在界別裏面很大影響力的， 嗯， 為什麼？因為很多是它的生意往來， 是， 是，supply也 得，是啊，是， 所以我就說這個也是另外一個不公平不公義的制度， 即係政府都可以通過呢啲法定機構有票咁啊，左右嗰個選情。 第一，政府官員可以左右個選情；第二，佢哋會成為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嘅選民。 係， 即係話政府特首委任咗佢哋，然後佢哋就可以成為19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嘅選民，去選嗰啲嘅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嘅選嘅嗰啲嘅選委。 係， 咁你諗下呢個咩制度嘅呢個？咪就係私相授受嘅制度咯， 真係有私相授受嚟殘酷嘅啫，唉。 同埋好簡單啫喎，你諗到嘅喎，其實係喺一個完全脱離界別嘅維穩制度下邊咧， 嗯， 根本上呢啲咁樣嘅 keeper 咧，佢唔需要講嘢嘅立法會，你睇霍俊霆冇講過嘢嘅， 冇、哦、 一條 oral question 都唔問過。好啦，到咁上下夠鐘交班啦，咪吳亮昇咁咯， 係 呢個 keeper 哦，上次差佬嚟放蛇拉咗佢啦， 嗯。 咁咪下一個 keep 翻去咯， 係 繼續開檔噶，其實係，你見到所以好奇怪嘅喎，嗰啲老翻檔係唔會冚到嘅喎，其實係，係嘛？拉咗封條，你以為冇啦，咁原來點解又見到嘅咧？ 南哥 又喺度嘅喎，跟住你只不過見到個導遊唔同咗啦， 係， 係嘛？上次嗰個黑眼瞓，呢個唔黑眼瞓啦，啫嘛，吳亮昇黑眼瞓嗰個啦， 係， 咪再換咗第二個上去咯？馬逢國可能今屆做多一屆之後，咪再換第三個上去咯，係嘛？隨時又安排可以一個新嘅人， 係， 因為呢個就係變成係一個咩制度咯？是一個比香港的更最小圈子的選舉都不如的制度， 嗯， 是一個山寨的功能組別選舉， 是 啊，是吧？這個就是山寨貨，搞到這麼上下就撩巴輪註冊， 是， 就告回你撩巴輪， 是， 然後還要罰你500萬人民幣，是吧？跟著 iPhone 都說被人侵權， 是， 其實是一樣而已嘛，其實是，他現在這個就是把輪咯， 是， 真的啊，是新的，撩的把輪咯。呢、这個立法會功能組別、文化界功能組別就係新嘅撩巴輪蛇，係嘛？你原本我哋呢啲選民登記唔到嘅， 係啦， 我做咗咁耐出版社登記唔到嘅， 係啦。 跟住嗰啲一個叫做中華文化總會可以有百幾票嘅， 係咯， 係嘛？唔知一2005年辦完展覽之後就冇辦過任何活動嘅，都可以有百幾票嘅，咪就 exactly 就係咁咯。真正嘅撩巴輪， 新巴輪，新巴輪係啦， 係啦，新巴輪啊叫做，真嘅唔係笑佢啊， 真係嘅， 個名叫新巴輪噶。都是個 N 字、 啊、 不過只不過是個鞋個鞋脷嗰個寫住 Make in China 啫嘛， 同埋個 number 唔同咯，人哋係唔知九九幾咁樣，佢就666咯。 點解唔知個689新把輪咯？ 係喎，但係佢要變舊把輪㗎喎，要 或者攞咗個新字咯，689把輪咯， 係 都得，實多人買添，我覺得，起碼七一遊行大把大家著住踩地下啦， 係咯， 咁所以你諗下而家呢個情況就係、是，即係香港人已經變成個地步。出版社，我在香港出書就被你拉， 係咯， 係嘛？最多你話我翻大陸寄書，你咪根據呢個出版 乜乜條例，你咪走去咩咯？點解係寧波公安處理都成問題喎？係咯，你話啲書記去寧波就由寧波公安處理嘅啦咩？ 係咯， 係嘛？呢個就好奇怪嘅喎。跟住你諗下，收購媒體，而家就話於品海收購埋 K 寶。 係喎， 我諗下我都話啦，喂大佬 ，K 寶新聞雖然冇咗呢個英超，我都繼續 subscribe K 寶， 就 因為睇中國組啫嘛，有線中國組啫嘛，係嘛？起碼。佢都敢，仍然有啲新聞敢報啊！而家喺香港其他傳媒睇唔到添啊，包括貓都睇唔到。 係 係。咁你諗下，如果俾於品海買埋，佢又變成係一個維穩新聞機構。跟住李傑以為裏邊操作緊嘅香港新聞，以為香港人操作緊，錯，對唔住 ，TVB 新聞係由民建聯嘅總幹事去操作緊。 係係。 佢用緊民建聯嘅票站調查，佢作為選舉嘅結果報導。 係喎係喎，直情區選咪就係咁咯。 係啊，區選咪就係咁咯。 佢都未。即係選舉事務處都未出結果，佢已經公布咗。 已經公布咗啦，係啊。所以諗下幾恐怖啊！跟住港管局係冇處理嘅，係唔需要處理嘅。就算譴責咁啊，譴責咁啊點？係嘛？李保安仲串過你添啊！ 嗯， 你以往有幾可見到公職機構，包括一個咁大嘅傳媒機構，嗰啲 PR 可以串嘴到仲勁過白宮發言人。 係 係嘛？連老好人曾醒明都冇得撈啦， 係 炒埋啦， 係係 係嘛？根本而家唔使啦嘛，李保安自己出嚟啦嘛。 嗯。 系嘛，由阿叻出嚟啦嘛， 系， 系嘛，你个老好人咪靠边坐咯？所以我就话，大家以为六八九连唔连任，好多人就系话睇个制度， 嗯， 人可唔可以 make a difference？ 我都系会。六八九做咗之后，而家就系变成咩咧？所有公共机构系蛊惑仔当， 系， 边啲人越串嘴，讲嘢越招积巴闭，同埋系咩咧？越系紧随路线嗰啲咧，就越上位。 系， 嗱，今次谭耀宗呢单嘢咧。雖然話醫管局出咗個報告啊，俾同就聽，但係好明顯睇醫管局報告裏邊咧，係嗰條醫生蠱惑仔咧，係去 please 阿譚耀宗，然後肯定咧就諗住咁樣咧，識到啲名人咧，建立咗啲政治關係之後咧，對將來自己有著數。而家係所有機構出現呢個情況，呢、這個就係六八九。我頭先講啦，點解醫委會條例搞到咁啊？就係六八九開咗一個相當惡劣嘅先例，就係用人為親，而係將以往。講呢個 meritocracy 呢樣嘢咧，係徹底瓦解。以往我係一個 A.O. 我唔識你嘅，我要 nominate 你去做機管局，我都要睇下你以往做過咩工職。我 nominate 你攞荷蘭水蓋，我都要睇下咩工職。而家唔係 nominate 你攞荷蘭水蓋嗰個，可能係西環。 嗯， 咁啊，我工職係俾邊個咧？你以為嗰啲富二代好多人淨係睇到富二代受分？ 嗯、 大家有冇人查過啲富二代係咪白人會同青英會？ 嗯， 係咪博鳌青年論壇咧？ 嗯， 呢三個組織都係中聯辦下邊嘅組織， 係 領導嘅組織。 嗯， 或者青聯啦， 係 係嘛？青聯亦都係所謂共產黨三大組織：工聯、婦聯、青聯。 係 ，OK， 嗯。 如果唔係，點解有啲富二代冇，有啲富二代有咧？所以香港啲傳媒機構已經不可信，我覺得。係。你再追問一多一步，打個 Google search 啫嘛，將佢個名字上去。 係。 他哋最中意攞呢啲白人會、精英會啲名字出嚟招搖撞騙噶嘛？ 係係係。 咁你咪知係邊個 nominee 佢哋受分， 嗯、 或者攞 JP 嘅咯？ 嗯， 就係咁簡單啫嘛。但係你睇下啲傳媒都唔做，所以我話於品海買埋，如果真係買埋嗱，我就唔懷疑佢冇錢嘅。其實 錢就一定有啦， 因為佢都是一個大貼把嚟。 係咯，啲錢係啊。 好啦，跟住你發覺營運緊南華早報嘅唔係香港人， 嗯， 營運緊 K 寶嘅唔係香港人、 嗯、 ，TVB 頭先講過啦，一早。上海文廣集團入股之後，呢、 嗯、 個黎瑞剛成為大股東，單一大股東之後，亦、 嗯、 都唔係香港人。 嗯、 但係香港港管局係容許佢發生嘅。跟住你發覺好多報紙喺幕後營運緊嘅，幕後啊，真係喺度營運緊嘅，亦都唔係香港人。係、 嗯 哎、你有個香港嘅名，功能組別選舉選咗個文化界嘅出嚟，係、哎、佢係香港嘅身份證， 係， 但係佢根本後邊嘅利益操作， 但係佢係一個人大嘅同事。 就不是一個香港人， 係咯。 你必然的後果咩咧？就係我冇辦法，就算我自己都冇可能說服到人接受香港呢一套制度可以 work 落。 係。 以往 even 你話係一個小圈子選舉，立法會係未全面民主化到。 嗯。 你仍然相信佢哋喺一啲問題裏邊，大家嘅原則性嘅立場係一致。 嗯。 係嘛？而家我覺得已經唔係。張國軍靠咩人上位？李慧瓊靠咩人上位？嗱，呢個就係佢同鍾樹根嘅分別。 鍾樹根是靠咩？係基層的選舉上位， 係靠漁灣村的選民啊。 佢同阿牛唔知港島東的區議會都唔知揼咗幾多年， 係 揼下就成為朋友添。 係 OK， 呢個就是所謂本土左派。 嗯， 而家今日嗰啲係咪本土左派？呢、這個等於周梁淑怡同葉劉的分別。 係 葉劉肯定不是本土的保守派。而家甚至民建聯是我要張國軍選，所以我掹起呢個鍾樹根。 嗯， 我要換曬嗰扎嘅本土左派，佢係香港人嚟嘅喎，係咩？佢個笑容係好親切嘅喎，李慧瓊子任何時間都係咁好笑容嘅喎，你睇嗰個容海恩都係噶，係嘛？呢啲就係嗰種就係我就話一種 keeper 政治， 嗯， 呢種 keeper 政治我覺得係好恐怖，即係嗰啲係即係機械人嚟嘅， 係， 即係你問我佢就似嗰啲嘅，而家好多嗰啲講嗰啲機械人電影裏邊咧， 嗯。 Machine 好似一套我睇過， 係 好似第二集嚟嘅，一個女機械人嘅樣子，好似李慧瓊子嘅，我覺得 係 係啊，就係、是、因為你講乜佢都係咁咧，對住你。 O K， 咁呢啲係咪香港嘅 politician？ 我想問，即係而家去到個問題，唔好話 New Balance 俾 New Balance 取代， 係誒，而嗰度係咪鞋嚟咧？蘋 果侵權唔可以喺大陸，要俾北京判佢侵權，係嘛？而家甚至係呢啲香港政客， 嗯， 係咪香港嘅政客？我覺得好誠意啊！香港嘅傳媒係咪香港人去營運緊嘅咧？ 嗯， 以香港嘅核心價值去營運緊，以香港人嘅利益為依歸嘅咧。當 K 部都失守嗰陣時 候，係咯， 我覺得好恐怖嘅。 係喎，即係咧，你話 K 部如果真係都賣埋俾北海，咁就中國組接得啦，咁啊冇嘅咯喎。咁你淨 如果唔係買嚟做咩？ 係咯。買嚟唔通想攞翻個英超？ 唔係嘅，我覺得咪嗰啲誒電視認罪嘅片段咪不斷 loop 咯， 係 係嘛？ 喺埋電影一二三台度播咁咯， 哦，喺埋足球台播添，係 CCTV 買埋個足球版權俾佢添 ，CCTV Five 係嘛？唔使幫襯呢個樂視添， 係 係咪先？ 係 咁嘅話，咪喺足球中間啊，邊個咩李榮基啊，或者阿馬啟仁講講下嗰陣時又播林榮基係嘛？ 係林榮基啊。 又好似李榮基嘅廣播係嘛？ 係 係咪啱啱好大家榮基，跟住咪播阿林榮基喺電喺寧波嗰啲嘅在囚生活嘅短片咯， 係 係嘛？跟住咪翻嚟繼續廣播。 哇！ 我覺得呢個收視率高嘛，肯定足球台收視率最高噶嘛。 嗯， 係嘛？跟住林建成咪調佢做咩咯？叫做又唔好炒呢啲就我覺得 一帶一路住一帶一路記者咯， 一吉斯或者烏茲別克， 冇錯啊， 或者係咩咧？呢、這個。治安最差的这个吉爾吉斯是啊，吉爾吉斯的一帶一路的 Bureau Chief 升職添啊， 係 係啊，直情係駐一帶一路的呢個新聞站的主管啊，直情。不過咧就冇翻嚟。 係啦， 所以我就話你呢、這個形勢，你唔係淨係換咗一個人咁簡單， 嗯， 而係你成個制度嗰種崩塌喺過去嗰十幾年， 嗯， 一路被侵蝕。你以為八三一先至係嗰個轉變咧？我覺得唔係真係。 嗰、那個係一個好明顯睇到嘅啫，但係好多暗揀變緊嗰啲嘢就係頭先講。 嗰、那個就係佢 一種部署好曬， 即 係 我覺得就等於袁偉佢強搶民女啦。 嗯， 八三一就係個袁偉嘅真面目就露出嚟啦。 係， 以往就係用好多方法嚟去引誘你啊， 嗯， 嚟去行賄啊方式啊等等，去巴結你啊等等，去滾你上床。而家就唔係而家。硬嚟，八三一就硬嚟。 但之前做落嗰啲即係實質操作嗰啲好細緻嘅啲嘢咧，其實一路做緊。譬如你即係譬如喺呢個咁樣嘅即係文化界別裏邊，裏邊好多嗰啲少少嘅曲藝社咁樣。即係我見到，有一次我去過一個咧，就係有一個係師奶仔咁樣嘅嘢嚟嘅，但係就平日行街即係 casual wear， 但係化行裝 set 曬頭嗰啲女人嚟嘅。咁就自己有一個。是一個鋪位， 嗯， 咁嗰個咧就係一個登記選民嚟嘅， 嗯哼， 咁就搞唱歌嘅，即係搞，即係佢自己中意唱徐小鳳啲歌，咁於是就成日搞好多呢啲咁樣嘅 show 咁。 總之佢申請過政府資助嘅場地， 係啦， 佢大媽團都係噶。 但係佢個鋪喺邊咧？喺正呢個工聯會個總部 下，唔使諗啦。 咁即係話一早已經其實 搬龍門做假呢家嘢， 係 啦，佢哋最醒㗎啦。 佢哋其實用咗好多錢去 finance 啲咁樣嘅即係小興趣嘅呢啲師奶仔或者乜嘢咧，跟住幫佢 set up 埋公司 ，set up 埋團體，跟住登記埋選民。而 而但係個過程就話幫你去搞 show， 幫你去實現你嘅夢想咁樣。呢啲其實佢哋好細緻嘅地區工作，已經做咗好耐好耐。 嗱個原因我之前分析所謂嘅小花現象都講過。嗯，小花是做什么呢？小花是专业党工。 嗯， 记住他是党工，他不是专业政客，他不是香港政客，他是专业党工，是 serve 个党的。 是。 一届选不到不要紧。然后呢他会在全职有份人工給你，有埋助手添。 是。 然后做四年。 是。 然后就做你刚才那些东 西。嗯嗯嗯。 就有个 checklist。 是。 个 checklist 包括埋乘机做埋其他装甲，包括在公民组别的装 甲。是啦。 因为这些东西你没有全职的人去做呢，實際上不要說錢，是一些很細心的工作，是一些叫做滲透的組織，滲透工作。好了，跟著他做到這麼差，跟著再去參選的時候，因為他已經在社區裡面有無限資源去種下這麼多的利益，虛寒問暖啊，扶阿婆過馬路啊，這個爆屎渠又幫他拿著手去撈屎啊等等，這些 或者你去這個唱歌表演的時候買碗又坐來又走來坐啊，跟 著買 又說送個花籃給你， 唔知啦，第一贊助機票抽獎，嗱指令動作我話俾你聽啦。第二，我幫你 call 到中聯辦嘅地區主任嚟剪彩，呢個莫大光榮。 係 點解啊？因為而家咧 AO 嘅剪彩唔重要噶啦，一定要俾中聯辦嘅副主任，佢哋就先係主禮嘉賓 ，AO 坐喺台下啫。 係， 對，雖然都係 head table， 雖然第一行， 雖然都係 head table， 因為要做 KTV 俾人影到樣嘛。 係 好啦，跟住我幫你安排呢啲人嚟威，跟住到咁上下咩咧？捐獎品你看到的，張曉明畫張咁嘅畫俾呢個民建聯籌款，咪同一個 model 咯。跟住咪揾嗰班友，你咁嘅曲藝社，你何來揾到中聯辦副主任啊？你又何來有人捐到一張畫係籌款，仲要有人投啊嘛？嗰張畫唔重要啊，係有人出錢投嗰個先重要嘛？ 佢必啊， 係啦，呢啲叫做社區圍標工程。 係， 而家早已經籌款圍曬標噶啦，穩定曬買家幫你，即係間接泵水俾你咯。咁你諗下啦。吃下吃下咁上下，咪即係中暑嗰啲一樣。你甩到咩？你甩唔到噶咯喎，其實係。咁你咪自動埋位咯。 即係電話一到就識做咯。 你諗下啦，1997年做到而家，唔係添啊。 再 1991年開始做到而家。 係。 立法會直選第一次慘敗之後，然後2003年再泵水， 係 50萬遊行之後，跟住2008年之後維穩費。 量化寬鬆係係咁倒， 係啦，呢叫政治量化寬鬆，咁就人人都有得分。 係， 我睇到噶，周庸點解不斷搞嘢啫？ 咪係咯， 係咪先？大佬，問題就係你開單啊嘛。 係， 咁你諗下啦，咁多年以嚟，我就係話能夠守得住而家咁嘅選舉嘅形勢， 嗯， 其實好困難，但係守得住個原因就係我覺得好多香港人仍然有一個所謂是非觀念， 嗯， 有個黑白嘅觀念喺度。好啦。呢一計不成又生一計，就你唔得咩？我就整個造反派出嚟， 嗯， 又再夾， 係， 係嘛？咁嘅話，咪將佢打殘咯。 係， 所以我覺得而家香港人其實佢哋唔明白，你選舉嘅面對緊係一個國家機器。 嗯， 呢個國家機器係塑造緊一個叫山寨香港嘅政治體制。 嗯， 呢個係一個山寨嘅體制。 A 貨， 你以為功能組別好似九七前嘅功能組別， 嗯， 實際上已經唔係。就算你以為民建聯是九七前的民建聯，我敢寫包單已經不是。 嗯， 九七前民建聯是中樹根那類人， 是都 九七後民建聯就是張國軍、蘇錦良、李慧瓊這類人。這類人是什麼？是靠個黨組織去栽培提拔，靠個組織上位的，而不是靠選舉上位的。選舉上位就是你是山寨王，你有裝腳有票 源，是 現在是組織安排的票給你， 是賭票俾你噶， 系賭票俾你，我幫你殺咗中樹根， 系， 系嘛？咁你將來你人哋卜咪嗰句説話，你自然一反應就唔講， 唔係啦，就後邊嗰個提倡啊， 唔係有個叫 WhatsApp group 噶，如果根據曾 玉 成嗰個表決裏邊，睇睇 WhatsApp group 嘅黨鞭， 嗯， 有咩指示？ 係， 如果未有指示嘅話就唔出聲，有指示嘅話就可以出聲，根據 WhatsApp group 裏邊嗰條拉條聽。然後去講，咁嗰條 line 聽係邊個定嘅咧？所以嗰樣嘢不是代表緊香港嘅價值。嗰條 line 聽根本就唔係香港， 唔係香港人定啦。 香港嘅政黨係亦都唔係。而係嗰條 line 聽係自然有人 send 俾你。所以你話我選邊個邊個邊個，其實對佢哋冇所謂嘅。就算你話我係幾保守嘅香港人，我再講都係 你應該選翻一個真香港人， 嗯， 係以香港核心價值，就算保守都好，是以香港核心價值為依歸，有些底線是不會超越的，不需要有制感，不需要看著 WhatsApp group 那條 line to tick 去講嘢，咁就得噶啦。佢嘅保守是 true belief 嘅， 嗯， 係佢自己嘅 true belief。 係啦，呢個緊要。 唔係馬逢國，唔係吳亮昇呢類人。 嗯，照係啦，有 message 嚟就照讀。 我相信田北俊嘅保守係佢 true belief 嚟嘅，因為佢係代表商界利益嘛。而家問題就係咁啊，你問李慧瓊嘅保守係咪 true belief 咧？ 佢冇 belief， 冇 belief 噶，佢系一个机械人嚟噶嘛，其实系 空 壳。睇下 program 嗰个人，笃咁啊， 系啦， 插张咩卡落去咯， 系啦，系啦， 系嘛，睇下嗰张 SIM 系咩咯。如果嗰张 SIM 系呢个淘宝嘅，佢咪话撩巴轮好咯， 系， 系嘛？如果嗰张 SIM 系呢个大陆嗰个苹果手机个公司叫咩啊？话苹果侵权， 唔记得， 背后系华为嘅，原来系， 系 大企业嚟噶，背后系好似佢山寨厂啊。咁嘅话，佢咪又讲嗰套说话。其實就係咁啫嘛，咁你而家就係咁啊！你而家可唔可以摁cut咧？嗱，我覺得呢個係， 嗯， 係真係要奇蹟啊！真係， 嗯， 即係要有機會播下呢首歌先， 係整好洗 腦洗腦奇蹟歌， 整好咗先播啦。 係咪？如果唔摁cut嘅話咧，嗱，我覺得好多聽眾以為淨係一刀切泛民支持者先至可以支持，我覺得唔係。你要畫嗰條線，而家要好清楚， 嗯， 你要摁cut嘅人。佢就算保守都好咧，佢係真心教你。 即係就投，簡單嚟講就投人，就唔係投機械人。 係啦，其實好簡單啫嘛。以前大家話李氏力強，李嘉誠點衰點衰點衰。而家你發覺中國建築鉛水事件，你會發覺嗰啲咩中車四方，嗰啲有裂痕嘅呢個高速火車，喂大佬，啲全部都係國企民企，國企啊，主要國企添啊，嚟香港揾食，嚟香港。壟斷了公務工程， 嗯， 不斷超支， 嗯， 不斷超支，沒人追究，沒人追究， 嗯， 這個公帑是用超支的方式去了他們那裡， 是， 而問責的官員包括梁振英是不會，我不知道特登還是無意了，因為懶，在工程監管裡面那種疏漏是完全是不理的， 嗯， 用這種方式將那些錢留下去大陸，那你想想那些基建是不是真香港基建呢？ 有乜用咧？ 系咪系咪为香港基建高铁怼到去呢个 怼到去西九系啊？ 西九龙有咩用？系嘛？戏曲中心叫做咩话？ 私处中心， 私处中心系啊？系咯，而家最荒谬就系话，哦 ，Chinese Opera 咧就反映唔到呢个戏曲嘅意思，咁得喎。 系咯， 所以就叫私处中心。咁私处又反映到系 Chinese Opera 咩？ 系啊。 乜 Chinese Opera？ 中国戏曲全部都系关于私处嘅咩？我真系唔明白，真系，我以为就系民政私处先系啫。但是而家去到的情况，我觉得王维基又好，就算詹培忠参选都好，詹培忠突然间病咗啦， 系啊，中风啊， 又系好奇怪， 系啦， 都唔知系咪刘荣基翻版嚟， 吓，即系被中风， 系啊，嗯，即系去到咁嘅情况嘅话，就算你话唉，我唔可以支持泛民嘅嗰啲同中央对抗嗰啲人，但系我觉得由泛民到keeper中間， 嗯， 其實仲有一個好大嘅 spectrum 喺度，嗰度大家真係識得要揀，係嘛？就算你話我冇辦法支持泛民嗰種所謂，據佢哋講，可能有啲人覺得好激進， 嗯， 其實一啲都唔激進，我覺得 係咯，泛民唔激進啦， 係嘛？就算你話界別都好，咁你可唔可以睇人哋嘅政綱先咧？ 嗯， 唔好先睇人哋嘅政治背景咧， 嗯， 係嘛？咁你好簡單，你馬逢國，你咪攞個政綱出嚟咯，係嘛？ 對。 我不覺得他有什麼政綱可言，上一屆有沒有政綱？ 有的，但是其實是照抄照抄 HAB 那些綱領，啊，是啊，差不多的， 照抄綱領都可以做政綱， 可以的，是啊，差不多， 那就是，其實他有什麼所謂的， 是的， 因為他實際上這班人 都是分體都選到的啦， 是的，真的， 是的， 我想他植物人都選到的，我估怎麼只分體度，是吗？他不会去论坛， 啊， 不会参与任何竞选活动， 是， 总之就暗地里由这个选举机器去调配他的选票，嗯，对他来说，in fact， 就算马逢国不是香港离开了香港甚至离开了人世其实都可以选到他的，我觉得其实 是， 就是这个功能组别，就是你现在看到就是说那个的 有意思的政策辯論都沒 有、 嗯、這個我覺得是很基本的要求、 嗯嗯、 我都知道泛民很難贏到那個位置，但起碼你班人不要 hea 到這樣，是不是，即不要好像 TVB 的劇集那樣，即 當所有人都是這個是拿來愚弄的人、啊、即 你想想他，我想他一定不會參加這些 方案，不會的，好像上屆都是已經是這樣的， 他應該沒有跟周俊輝辯論過， 沒有沒有，唔係佢有去嘅，試過周俊輝又任係咁狂揼，佢就任揼咯，唔出聲。 嗱、啊，唔緊要咯， 係冇所謂㗎。 係嘛？我揼完之後，我啲票又唔會有關係嘅。 係咯。 咁我所以我就話佢已經脱離咗同香港選舉係 irrelevant 嘅。 佢脱離咗同選舉係已經係冇關係㗎啦，基本上。 咁你梁振英嘅示範都係啦。 嗯。 如果梁振英呢類政客一早已經俾人掃走啦， 係。如果 而家睇到 嘅選舉就已經冇咗啦。 唔係，就算係真嘅。民主政府啊，或者唔好民主添啊，真系向民意負責嘅政府啊，喂，吳克儉啊、陳茂波啊呢啲已經掃走咗啦，係咪啊？跟住仲有咩高靜芝啊，嗰啲白宮發言人啊，嗰啲掃走咗啦， 啊、 跟住嗰啲行會裏邊嗰啲掃走咗啦，已經係點解掃唔走啫？咪一樣咯，就係個政府嘅 at the end of the day， 大家都發現其實佢哋都係接牌。 整個政府都是 keep 牌、啊、 喂，你最大的改變呢就是今屆政府的特首上京述職是要有報告、 哦、 規定你寫些什麼、 嗯、 不可以自己亂寫，不可以報喜不報憂，規定怎樣坐、 嗯、是的，坐位都變了， 不可以再是大家平坐， 是的， 一起向著，現在是要直接是我坐在中間、哦、你們坐在 旁邊，你坐旁 邊，然後我問你答，喂，這個就擺到明就係話俾你聽，而家就係我揸莊、 嗯， 你都係 keep 牌嚟嘅。我叫你做乜你就做乜，所以上去傾呢個通報機制，咪變成通緝能源機咯。 係 咯、 啊，變咗通通 毒 煙咪 點 機制啦、啊？ 寧波公安發出咁嘅聲明啫， 嗯， 係見緊公安局嗰陣時發㗎， 咪咯、 啊，見、啊、見緊聖閣嗰個公安局長嗰陣時發㗎，係嘛？你當初以為成功爭取嘛？ 嗯， 啊，仲要嗰、那個阿葉。啊郭謙仲話出嚟啊！通報時間要四至七日，興高采烈得啊！而家通報緊你啊， 係啊， 係話俾你聽，呢個係我哋刑事罪犯，唔該你交翻翻嚟。 係， 係佢嘅通報機制啊，唔係我哋通報我哋嗰、那個我哋夾咗你個人， 係 而係我通報你，唔該。如果唔係嘅話，就變成呢、這個 而係 更改刑事 嘅措施。 措施咁，我真係想知係咩啦。 嗯， 係嘛？希望袁國強翻嚟。就能夠搶痛完畢之後咧，就唔可以直搶熱、直搶痛啊等等呢啲嘅嘢，即係痔瘡發作用做理由。 係咯，佢今晚翻嚟嘅啦， 就清楚話俾香港人聽 咩意思咧？ 究竟呢個更改刑事措施係咪即係發出通緝令，要求特區政府交人咧？ 嗯， 嗱，要我覺得佢要交代嘅噃。如果係咁嘅話，你仲叫警察去同佢落口供，我就好懷疑。這個所謂落口供是不是一個局了、 嗯、 是不是一個陷阱了，但我估計一定什麼都不說， 我當然啦， 一定什麼都不說， 又說搶痛 入回醫院，或者 我覺得就他搶痛是假的，其實根本就這件事查不到、 嗯、 也都查不定，我覺得他這麼年輕，很簡單，689就算不選拿回個政協副主席都是國家領導人、 嗯、 是吧，跟著你其他嗰啲俾個乜紙巾你冇意思嘅噃， 係 你咁後生，你要出嚟執業嘅噃， 係啊係啊， 係嘛？你唔係話喂我告老歸田喎，真係嗰嚿錢，除非佢貪好多嘅啫， 係 如果唔係佢係冇能力告老歸田嘅喎， 係， 所以我話呢個強國元係最大鑊嘅喎，因為佢出嚟仲要揾食喎， 係 咁佢啲咩人揾食咧？嗱，我可能嗰啲國企啦，請你做法律顧問啦，但係俾得幾多錢你啊？ 嗯， 你夠打官司好揾， 係 係咪先？除非你接翻曬政府嘅司法覆核嘅啫， 但係係啦，政府俾你又唔係咩啦，即係冇咁多啦。 坦白講，如果你係一個無能嘅人，下下都係以政治掛帥嘅，政府要贏官司都唔會揾你啦。 嗯， 係咪先？佢都會揾余若薇啦，識得，識得揾余若海對余若薇啦。 係， 你講政府傻嘅咩？點解司法覆核個個都揾余若海啊？個原因就好簡單，如果佢係政治掛帥，佢就唔揾佢啦。 係， 佢要贏啫嘛，其實係。因為佢打呢啲官司好啊嘛，咪、嗯、就揾咯，係咩？唔通揾你袁狂國元咩？所以我就話佢唔知搶痛，我話俾你聽啦。跟住之後話荷包痛添啊，我諗。 你諗下，佢其實痛咗好多次嘅。 係。 有冇你冇留意過佢冇講嘢好耐啦？已經係。 咁又係。 係嘛？ 嗯。 好多啲政治問題啊，敏感嘅問題。 係。 包括王光啊，講完一大輪，連呢個大律師公會主席都頂唔順。 哦，係啊，係啊， 係。譚咩？ 譚韻詩。 譚韻詩都頂唔順。 係。 係咪爆先啊？ 係啊係啊！ 我都覺得佢唔係一個好激進嘅人啦。 係咯，冇廿三條嗰度其實都好 保守嘅政府嚟啦，係啦，即係可以講係一個本土專業嘅保守派。 係， 係嘛？但係去到呢啲問題，佢咪爆先咯。 嗯， 個原因就因為你講嘅嘢，事實上就係你抵觸咗核心價值啊嘛。所以我就話我哋要嘅所謂本土嘅保守派， 嗯， 或者功能組別，或者係呢個政客都好咧，其實我哋要呢種人。 嗯， 我哋唔係要 keep 打嗰種人。係。所以我自己希望咧，就係你如果真係決定去馬咧， 嗯， 我覺得我又好，我哋好多支持者、聽眾都好咧，其實都係希望咧，係可以咧，係能夠完成呢個奇蹟嘅。 係好啊， 嚇、啊，俾心機啊，真係 好。但係咧都要講定， 千祈唔好俾阿陳萬琪嗰首歌咧打敗你嗰首歌。 我唔會唔會，一定唔會。 嚇、啊，如果唔係嘅話，作為一個音樂人。真係好難接受咯，我覺得。 唔會嘅，唔會嘅。不過要講定嘅，因為咧，如果真係去話報名參選咗之後咧，就好似就 休息一段時間。 係啦，要休息一段時間，唔做得，因為呢個選舉嘅。 咁你要可能遲啲先報名咯，咁就唔好太早報名。 但係佢提名期都係一段時間，16至29啊。 7月16至29。即係最遲7月29號提報名。 係啦。 咁就，但係可唔可以做嘉賓訪問咧？ 咁你要咩咯？你 即係我要揾埋馬逢國嚟。 或者 係，馬逢國唔嚟，咁我咪成日訪問你咯。 係係，咁你提埋佢個名咁， 每一次都提佢， 擺張空凳喺度咁樣，我哋。 啊，俾埋個牌佢都得，俾個紙板人佢得㗎。Lens 畫嘢咁叻， 係 係嘛？為馬個馬逢國個紙板人長期擺喺度咯，每晚貓叔我訪問你。呢個都係方法嚟㗎。 都可能係喎。 咁我就不斷 email 或 WhatsApp 俾佢咯。係。今個禮拜唔得，咁下個禮拜啦，下個禮拜唔得，下個禮拜啦，咁咯。係咪先？咁佢應該就唔可能。 應該就唔抵觸啦。如果 係啦，呢個就所謂。所謂 fair time 啦，係 啊係啊係， 係啦，公平時段啦， 咁同埋好似話網台又不受限制得咁緊要嘅，呢個我都要再 check 一 check。 咁揾人扮佢得唔得咧？其實， 哦，唔知得唔得咧？ 啊， 應該唔得嘅，照計就即係。 但橫掂佢都係唔講嘢，俾人揼嘅咯，係咪先？ 咁唔使 揾。咁啊 ，Lens 扮咁咯， 即係扮就坐喺度唔出聲嘅啦。 或者俾我揼。咁咪點咯？ 嗯， 咁所以我覺得可以有好多方法嘅，咁就即係希望我覺得係。我都係上次七一遊行咁樣，我希望朱凱迪啊、姚仲炎啊，你呢啲咧，即係我覺得係可以，起碼俾人覺得，即係政治係有需要有 imagination， 係有想像力嘅人，同埋係點講咧個價值觀， 同埋似翻個人， 係啦，即係似翻個正常人嘅價值觀。而唔係選一班導遊 keeper， 我覺得呢個係最緊要。咁啊，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就如果嗱，你報名嘅早啲通知我哋喎。 係係係。 咁我哋可以一齊叫曬所有嘅支持者，所有支持者戴曬馬逢國嘅面罩， 哦， 一齊喺呢個選舉事務處，係咪上演呢個叫做泥漿摔角？ 係 係嘛？我覺得啊 ，Lens 扮馬逢國最好 啊。 係係咪我扮你咁樣？ 係 係啦， 跟住 揼佢一鑊。 係好。 好啦，今集到此為止啦，拜拜。 拜拜。 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剝牙佬。而我哋喺城寨里边，都希望好似一班剥牙佬咁样，专剥出边成日讲歪理嗰班权贵嗰棚牙。大家睇紧嘅系城寨，我系周博贤。